圣咏集第35篇。上主，求你斗争那斗争我的人，求你攻击那攻击我的人，求你手持藤牌盾弩，振奋起来与我救助，挥舞长矛阻止追逐我的人。愿你向我说，我是你的救星。愿谋害我生命的人蒙受耻辱，愿企图磨难我的人含羞退走，愿上主的天使迫他们逃跑，有如随风飘零的糠秕禾草。当上主的天使追逐他们时，愿他们的路又去黑又滑里，因为他们无故为我暗设网罗，他们无故为我挖掘坑窖。愿不可预料的灭亡突然降临，使他们暗布的罗网缠住他们，使他们挖掘的坑窖陷害他们。如此，我的心灵要心悦于上主，要因获得上主的救助而欢舞。我每根骨骸要说，上主，谁能和你相比？是你拯救弱小于强权，挽救贫困与盗匪。蛮横的证人纷纷立起，直问与我无关的事宜，他们对我是以怨报德，这正是我心灵的疮痍。他们患病时，我身着苦衣，不断潜心祈祷，守斋克己。我待他们有如自己亲有骨肉，苦闷忧虑有如哀悼自己的慈母。但我一遇难，他们即群集相庆，突然来攻击欺凌我，肆虐不停。他们戏弄我，并向我狂喜，他们朝着我咬牙又切齿。上主，你做事这一切要到何时？求你救我身，免受他们的凌欺；求你救我命，脱离少壮的猛狮，使我在盛大的集会中歌颂你，使我在众多的民族中称扬你。不要让那无理敌对我的人沾沾自喜，不要让那无故仇恨我的人扬眉吐气，因为他们从不谈论和平，捏造谎言，欺压地上良民。他们对我张开大口说，哈哈，我们亲眼看见了。上主，你看见了，不要缄默不语。上主，求你千万不要离我太远。我上主，求你醒来为我辩护。我天主，求你起身为我伸屈。上主，求你审断我，要照你的公义。我主，不要让他们对我洋洋得意，不要让他们心中想，哈哈，这正是我们的意愿。也绝不要让他们说，我们已经将他活活吞咽。愿庆幸我遭难的人都面红惭愧，愿高傲攻击我的人都蒙受羞耻，愿爱护我正义的人时常高兴欢呼说，愿爱护自己仆人安宁的上主受赞美。我的口舌将歌颂你的正义，我的唇舌必将终日赞美你。